真是新鲜了。大人，为何做如此笑呢？难道怀疑贫僧在说假吗？先前法照说你二人抢夺他的东西，现在你说他们惦记你的至宝。你们两方人互相推测，你说我该相信谁呢？ 大人，法照等人是倒打一耙，的确他们惦记贫僧的至宝，这一年多来屡屡设下阴谋诡计，若不是道宏师兄功夫了得，恐怕他们早就抢了去了。 独孤信在一旁答话了， 道宾师父，你说法照他们惦记你的至宝，岂不知你那至宝是什么？莫非是佛门至宝吗？ 将军怎么知道的？道宾吃惊不小，但很快就明白了。若是那法照所说，哼，倒真是贼喊捉贼了。 杨玄之说，你手中的至宝是丁国舍利吗？ 丁国舍利算什么？不过是一块骨头。佛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世人愚昧，执着于什么圣物，那这越是如此，离佛越远。凡事僧俗，以佛舍利为至宝，在贫僧的眼中，那不过就是佛陀的一块遗骨，值得尊重，但谈不上是至宝。 依你所说，你手中的至宝比那丁古舍利还要神圣吗？ 道宾缓缓地扬起了头说， 世间万物没有比这更宝贵的了。 却是何物？ 大人，事关佛门机密，请恕贫僧无法相告。 道宾直起了身，昂然端坐，好似一颗风中的青松，他态度坚决。 看着他这个神态，杨玄之明白道宾的心意已决，无论自己用什么手段，恐怕都无法让他讲明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。 杨玄之摆了摆手，令人拿干燥的衣服给道宾骆子渊换上了，又说， 法觉此人与你们关系如何？ 道宾长叹了一口气说， 白马寺的这三个僧人，法照年纪最大，也最有心思，其他二人皆以他的马首是瞻。法觉平时言语不多，性格内向，但心底还不坏，因为晚上大家都在大佛殿修行，所以法照不在的时候，他也会和贫僧就修行上的事情做些切磋。贫僧和他虽然修的是不同的法门，但有时遇到的困难差不多，且此人修行执着认真，也很有见地，所以二人倒挺合得来。 独孤信说， 你说你们有时在修行上切磋，是不是向他传授过一些自己的修行方法呢？ 的确如此。道宾点着头。白马寺僧人修行的是秘术一门，贫僧二人修的是禅。禅修是种新的方式，由达摩大师传下，乃佛理正宗，博大精深又极为精确。可惜啊，兴起未久，还没有发扬光大，所以如今很多的僧人闻所未闻。贫僧见法觉修行刻苦，而且求法之心坚定，虔诚无比，故而愿意将禅修的一些体会讲授于他。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修行的方法。 你们的关系仅止如此吗？ 听了这个话，道宾愣了愣， 眉头皱着，沉默不语。他张了张嘴，又合上了。 杨炫之和独孤信相互之间心有灵犀地望了望，目光复杂，看来这道平的心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说，而且他也不愿意说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彭越风风火火地带着军士跑了进来，满头大汗，表情焦急。 大人大人，不好了不好了。 彭越三两步走进了大殿，靴子砸在地板上，发出了阵阵的闷响。 杨炫之有些哭笑不得地说，不是让你去核实刘芝的供词了吗？怎么这样的狼狈呢？ 大人，我们去了胡僧院，刘芝不在。 不在？那在其他的地方早就是了吗？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，考虑他和法昌之间的关系，便去法昌那里找，发现法昌也踪影全无了。开始我还没有当回事，便命令禁卫所的军士全体出动，将整个永宁寺都翻遍了，也没有这两个人的踪影。哎呀，更要命的是这么一查，可就大人，可就出了大事了。 嗯，何事？ 东库道平道红二根的房间里一片狼藉，道红消失不见，我们查到了西门，发现四个守门的军士昏倒在地，大门敞开，雪地上脚印凌乱。 什么？杨玄之站了起来，不光是他，独孤信、道平等人也都呆了。 彭越接着说，那四个是守门的军士，皆是骁勇之辈呀，这四中唯一有本事将他们打倒的，恐怕只有道红一人了。 杨玄之说，你是说道红抢行冲出永宁寺跑了？ 彭越先看了看道平，然后冷声说，早不跑晚不跑，偏偏是在命案发生之后亡命出寺，我看此人很有问题。眼下不光是他消失了，刘芝和法昌也不见了，贬过图来事关重大，还请大人定夺。 不必什么定夺了，杨炫之背着双手果断地说，将道平看押，一半军士看守寺院及寺中人，另一半人随我出西门追道红。独孤信站起身，杨司马，这等事还是我和彭典型走一趟吧。 说着他从军士的手中接过了一把大槊，披上了锦袍，快步出门。 永宁寺前殿广场火把飞舞，一批批矫健的战马被牵了过来，独孤信、彭越带领着二三十个军士翻身上马，一抖缰绳呼啸而去。 马蹄踏雪，一个个身影犹如开弓之箭冲入狂雪之中，树之间就不见了。 一群硕大的黑鸦被惊起，闷声叫着飞向了天幕。风大雪紧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，月亮早就躲在浓厚的云层后面，地上的积雪极厚，映出一个光线朦胧隐约的寂静世界。雪落在须发上，落在锦袍上，落在马鬃上，因为寒冷并不融化。高头大马狂奔着，口鼻喷出了白色的雾气，发出了马的嘶鸣声。 彭越心急如火，沿着宽阔的街道不断地用皮鞭抽着马。 处永宁寺向西，皆是成片的连绵的建筑。洛阳没有被毁的时候，这里曾经是最繁华的地带，当时四海商贾云集，万国来朝，人群熙攘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。但如今放眼望去，昔日的楼台亭阁，满目疮痍，漆黑一片，偶尔有亮灯的地方也摇曳如鬼火。 偶尔会有一两声低低的哭声传来，越发的让人心寒。昔日的繁华京市，如今便成了一座死城。邙山之战，高欢击败了宇文泰，占据了洛阳。城中街道两边会看到一队队的铁甲士兵，大多围着火堆烤火取暖，喝着酒唱着歌，有人吹笛，曲调悠扬苍茫悲伤。出了西门，众人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跟着踪，深夜人不多，果儿那脚印是极为清晰的。彭越的马靠近了孤独信，他说，从脚印来看似乎不止一人。 三个人，独孤信说。 彭越点了点头，今晚消失的陶弘、法昌、刘芝这三个人，东南北守门皆未看到有出有入，唯独西门有了意外呀。我想必定这三人一同从西门跑了。 听了他的话，独孤信也开始分析。其中两个人的脚印比较凌乱，显得十分的仓促，急急忙忙，而且拖拽是明显的，这应该是法昌和刘芝。另外一个人的脚印压血极深，而且大步流星，毫不费力，这定然是道红。 可是大将军呢，我有一点十分的不明白。道红他杀人逃跑是正常的，那法昌和刘芝跑什么呢？ 独孤信苦笑着说，哼，看来只有抓到他们才能明白了。不过我猜想，会不会是道红推李孝伟入伙的时候被刘芝和法昌看到了，故而杀人灭口呢？ 哦，有这可能。 他们步行，我们骑马，应该追得上。 诸位加把劲儿。 彭越向身后的军士大吼一声，再次提速了。群马急奔，风驰电掣， 而雪却是越下越大了。 独孤信仰头看天，忧心忡忡。不好啊，雪太大，脚印便容易隐没呀。 彭越深以为然，但是毫无办法。 等众人来到了西阳门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，地上的雪印已然被雪覆盖，终于看不见了。独孤信扯着马在路口打着转转，怎么办？ 怕是不好找了，这洛阳太大了。 独孤信对彭越说， 不如兵分三路吧。 大将军说的是。 彭越很快将军士分开，并各自分开搜寻，自己陪着独孤信带着两三个军士出西明门。西明门外是洛阳的大势集中之地。所谓的大势，乃是全国胖子的集中区，达官显贵也多爱居于此，所以举目望去，暴雪之下，丰宅大地，馆堂殿阁，土山钓台，曲榭流觞，僧寺道庵，分布广列，蔚然达观。独孤信说，偌大的一个洛阳，道红等人出四便如鱼入大海，只能盼碰运气了。 众人驱马向西，一路见的都是世风破败，万户萧条。 沿着土道，一帮人搜索了半个时辰，兜兜转转一无所获，逐渐的也都丧气了。 风雪越来越大， 彭越提出暂时回寺，明日再报请城中大军协助搜查。众人称是。回马向东， 一处大寺赫然出现了。 有军士惊呼说， 哇，这个寺好大呀。 古寺巍峨， 隐没于风雪之中，想看全貌已不可能，但气象万千，格外引人注目。 独孤信笑道：“此乃白马寺。” 军士惊呼说：“啊，这就是白马寺吗？天下第一佛寺吗？” 独孤信勒马缓缓到了山门前，却见山门倾塌，已然破败，如同永宁寺一般回战火了。 独孤信说：“中土佛缘皆从此地起呀。” 哦， 好吧，既来之，且观瞻一番如何？ 独孤信的提议，众人纷纷附和，便下了马，缓步入寺。 那两三个士兵进入了寺中，四面搜寻。独孤信和彭越两个站在庭院里，默默无语。 军师回禀说：“两位大人，寺中一个僧人都没有，全都跑光了。” 独孤信言语落寞地说：“看来法昭说的没有错啊，连这白马寺都荒废了，天下且懒，可想而知。” 彭越大声地说：“啊，当年白马驮经，万民供养，何其辉煌啊！” 众人往寺院的深处走去，来到了一个大殿的前面，殿上的匾额名为 毗卢殿，甚是巨大， 殿旁树木参天，密集森然。独孤信走入了树林之中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想不到啊，这些树还在。” 彭越说：“这些树看起来非是栋梁之木啊。”“ 嗯，”独孤信指了指，“此乃果树，名曰奈林。啊，那边还有葡萄树，西域来之。” 众人看去，果然见一株株葡萄树相互缠绕着，枝条都有手臂粗细，看来年岁已久了。 独孤信说：“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否则就可以品味着闻名天下的白马果了。” 居士说：“哎呀，不过是些奈子葡萄，有什么稀奇的吗？” 独孤信笑起来：“ 这白马寺除了佛法大敞于天下之外，所产的果子啊，同样是常人难求的。” 说着，独孤信走到了果林中，深情地说：“ 此处所产的奈子葡萄和别处不一样，枝叶繁衍，子实甚大，奈林街的奈子每一个都有七斤之重，葡萄比枣还大，味道都是极为鲜美的，天下无有能及。想当年小庄帝最喜欢此处的果子，每到成熟的时候便宣旨进贡宫廷，有时候也赐给工人，那些工人得了，有的转赠给亲戚，以为奇物，哪里舍得吃呢？此寺还有一种石榴，极为硕大，最大者可以比得上男子的脑袋，皮薄之甜，颗颗晶莹剔透，仿佛宝石。可惜出产甚少啊，只有皇家能够享用。当时京师有一句传言：白马天流，一时之牛啊。啊，说的就是这种水果。 哦，好好。 众人听了独孤信这些话，纷纷叹息，抱怨错过了时节。只有独孤信摸着那个果树，表情落寞。 树落叶，明年可再发，人不在，便再难见了。 言语悲伤，情深意浓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逆路》。 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。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摸着那果树，表情落寞地说：“ 数落叶，明年可再发，人不在，便在难见呐。” 言语悲伤，情深意浓。彭越见他入情，在旁边插话说：“看来将军对此寺甚熟，以前定是经常前来吧？”“ 何止常来啊，就是这寺中的真果我也吃得肚饱啊。” 独孤信低下了头，喃喃地接着说：“ 我最惜石榴，他最惜的是葡萄。寺中僧人看护果子甚严，不与外人。有一夜我翻墙而入，摘的葡萄30斤，回去他吃得唇齿生津。那个时候他犹豫了3月了。” 彭越蓦然住了嘴，他不知道怎么接话了。 独孤信口中的她， 显然就是那位不知所踪的公主了。正在悲伤之时，忽然听得寺中一声响，吓了众人一跳。 彭越对那几个军士瞪起了眼：“不是说寺中无人吗？怎么会有敲钟之声啊？” 独孤信摆了摆手说：“此寺极大，他们几个人如何搜得全呢？去看看吧。”众人离开了果林，绕过了毗卢殿， 建以七级佛塔，砖石造就，甚为高大。 在佛塔的旁边有一间偏殿，上书陀罗尼殿，木门半开，露出了灯光。站在殿门的外面，独孤信朗声说：“ 高僧恕罪，吾等粗人夜半躲雪，打扰了。” 里头传来了声音，这声音嘶哑苍老，在风雪之中显得格外的清晰。“ 心头落雪，躲有何用？殿无门，自可进来。” 独孤信在前，彭越等人在后，恭敬地进入了大殿。殿堂并不大，正中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金铜像，足有2人之高，通身青黑之色，身相圆满，极分怒形，蹙眉怒目，上齿咬下唇，顶上安花，须发飘扬，烈烈如鬃毛， 右手向内垂，当腰侧持剑，左手屈臂开肘，扬掌指端向左持锁，面向右方，所以烈焰之中威武之极。铜像之下点一盏长明铜灯，旁边一青铜小钟，钟下坐着一个高大老僧，黑袍长袖，浓眉大眼，手持念珠，口中低声诵咒，年纪约七十。老僧身形不动，沉声说： 可从何处来？ 独孤信双手合十，竟答着说：从来处来。 来为何事？ 不知何为事，何为不是，是非是，是亦是，心头空明，入内乃忘。 啊！ 老僧大笑，转过身来看着独孤信，微微的点着头。 这位将军入佛光也？ 不敢，愚昧小子，南极圣宗万一。老僧站起来了，高大的身形遮住了那灯火，使得殿中骤然一黑， 转身于火炉之下取下陶罐给众人倒茶。 一帮人恭敬地坐下，独孤信捧茶入嘴，发现乃是用松枝煮成，格外的清香。独孤信说：在下听闻白马寺破，已空无一人，想不到大师还在这里。老僧笑道： 寺中若无法，有万僧也是木偶傀儡；寺中若有法，死寂如坟场也是安然，何必看人多人少呢？ 大师一直是寺中的僧人吗？ 贫僧也是云游至此，有意观战一番，哪知道寺毁人散，外面兵荒马乱，便在此处落脚，倒也清静。 大师来此多久了？ 半年而已。 两个人便如此谈着话，很快转入佛理，都是一些佛经教义，相谈甚欢。庞月和那几个军人都是粗人，听得云里雾里，失去了耐心，便起身在寺里头走动，东瞅瞅西看看。其中一个军士来到了那个铜像的跟前，见铜像的双脚之下放置着一个东西，用一块红色的麻布盖着，上面密密麻麻地绣着符咒，他极为好奇，不由得伸手掀开，怎料看了之后吓得魂飞魄散，军士仰面便倒，惊叫一声，手扯动了那个麻布，使得麻布之中那些东西隆隆地滚了下来，一直滚到了独孤信的面前。仙女旁边的彭月等人见了，更是一个个跳江起来，将那老僧团团围住，抽刀的抽刀，摸剑的摸剑。那是一个骷髅头，白花花的一个骷髅头，没有任何的皮肉，牙齿森然，两个眼窝黑洞洞的，面对着众人。更为诡异的是，这骷髅头的额头处，双眉间插着一根寒光四射、形制怪异的大铁钉。老僧的脸上波澜不惊，对着那碰到骷髅头的军士摇了摇头。那军士喝道：你这恶僧，竟然藏有这等东西！ 老僧呵呵一笑，一伸手将那骷髅头取了过来。 尔等以为贫僧是杀人存骨的凶徒吗？ 他的枯树皮般的手轻轻地在抚摸着那个东西，淡淡地笑了笑，把它又放置在祭案的上面。彭越说， 这分明是人的吗？ 的确是人的。 老僧看了看骷髅头，目光之中带着一丝怜惜。彭越挥了挥手，让军士把刀剑收了。 这个骷髅应该有些年月了，差不多有20年了。 老僧喝了一口茶说， 但是贫僧的师兄。 大师的师兄？独孤信疑惑着说。 死者入土为安，我闻佛家皆是土皮，不留身骨，为何大师？ 老僧打断了独孤信的话。 寻常僧人皆是如此，以弃身赴烈火，留一个空空静静。但像贫僧师兄这般人却不能如此。为何？将军难道没有发现这骷髅的异常之处吗？ 彭越说，如果说到异常的话，那是由额头插进去的那根大铁钉了。独孤信站直了身子说， 对，彭殿星这么一提醒啊，我倒想起你跟我说的一件关于永宁寺的事了。 彭越恍然大悟，是，我也想起来了。 老僧呵呵一笑说， 尔等所言是当初永宁寺建寺时从地下掘出的那百具骷髅吧？ 正是。 彭越往前凑了凑，此事广为流传， 说是永宁寺未有时，那地方原本是个古寺，寺很小，僧人也不多。胡太后要建新寺，僧人说建寺有凶，太后不听，强行拆了古寺。不料挖地基的时候，从地下挖出了百具骷髅，全身用铁链锁住，骷髅头的眉心处全都钉上了金刚钉。 老僧指着桌上那骷髅头双眉间的大铁钉说， 此便是你们说的金刚钉，佛家叫金刚诀。 一帮人好奇心大起，纷纷聚拢过来了。独孤信连着问，大师，这奇异的骷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永宁寺的传闻是真的吗？为何要钉上金刚钉呢？ 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。 老僧挠了挠光头，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风雪，笑着说， 雪夜漫长，倒是有时间细细地跟你们说说。 老僧抖了抖僧袍，双腿盘坐，指着那金刚钉说， 此物名金刚诀，本不是中原的东西，它来自天竺，佛法东来它才传入，乃是佛修的一种法器。此物或用金银铜铁打造，或用简木硬骨制就，形制不一，长短不同，但都是下端为三棱锐刃，中有可供手握之中轴，上部为护法之画像，使用时也有特别的讲究。 老僧侃侃而谈， 用金刚诀者天竺西域僧人相当之多，但是在中原却很罕见，原因无他，此物只有秘术一门方能使用。 独孤信说， 便是那神咒城吗？ 我佛法门众多，修行也有万千，而神咒成之，所以称为秘术一门，不仅是因为此门修习之法最为奥秘艰深，一般秘不是人，更因为此法乃由佛陀涅槃前开示，凝结最大的智慧法果，故而堪称万法之法。秘术来源于天竺本地土教，经佛陀法创，成为佛门秘尊。神咒城加持巨大，口口相传，不传外人，有缘者得一句咒语，终身持寿，便可成佛果。 彭越说，大师也是密门僧吗？ 是。 老僧毫不隐瞒，他继续说， 秘术一门修法和寻常僧人不同，寻常僧人念佛盘坐，跪拜敬香，研读佛经，我等却打破这一切而直指心性，破之最为猛烈。修行秘术一门，有种种规定的仪轨、咒语、护法、师承等等，要求甚严。世俗之人不明就里，见我派僧人多诵咒语，便称之为神咒城，真可谓一叶障目啊。 见众人听得入了神，老僧笑着说， 扯了这么多了，咱们还是说说金刚诀吧。修密者很多时候都要独自一人进行法修，因修行猛烈，经常会有非人魔障前来打扰，需要护持，更需要修行之所足够的安全，方可放心进行，所以便会有结界。 独孤心说，结界什么意思？ 外边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若是在外面坐上一晚，重者性命不保，轻者也要得上一场大病，甚是不安全的。 说着老僧指了指殿堂， 而这大殿有墙挡风，有顶遮雪，燃上柴火温暖无比，待在里头身心放松啊。以此类比，贫僧说的结界便如同在修行时拥有这么一所殿堂，纵然外面风雪齐下，雷雨交加，我们也岿然不动。 哦，这么一说众人都明白了， 密修时修者都会为自己做一个结界，称为密坛，而金刚诀就是用来钉在坛四角的锁立之诀，是结界坚固如金刚，主张不能侵入，此乃当初的用法。后来金刚诀的功用繁衍，成为修行者手中的法器，便如同你等腰上的刀剑一般，不同的是，你们用刀尖护伤，我们则是用它来破除孽障和自性蒙昧而已。对于贫僧这般的密修者而言，这金刚诀乃是一生修行的见证，日日持它，佛法润泽，所以降妖除魔，非它不可呀。 老僧看了看案头上的那个骷髅头，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 但修行之路艰辛呐。贫僧再打个比方吧，修行就如同你们打仗，寻常的僧人还给自己留条退路，我等则是赤膊上阵呢，从未想着活着回来，不成功便成人，故而密修者得大成就者多，而佛心不守坠入魔道者 更多呀。 彭越说，您说什么坠入魔道？ 尔等不是修法之人，自然不懂，贫僧只能简单说明，坠入魔道者心性全乱，魔性暴显，杀人放火甚至吃人饮血都属轻者，此等人原本就修为高深，精通咒术奇法，若放任人间，为祸比尔等更甚，如同妖魔一般呢。 什么？众人听到这儿都面如土色了。此时老僧的目光落在了那具骷髅的上面。 贫僧这位师兄苦修了30载，一日入魔，全寺僧人皆死于他手，他逃匿出去为祸世间的恶事也是罄竹难书啊。贫僧追他10年方诛灭之，此等人便是身死怨念也大，故而用金刚诀钉于其眉心以镇压之。这些年来，贫僧对着骷髅诵经念佛，为的就是超度他呀。 独孤心说，大师，如你所说，永宁寺地下挖出的那百具全身被铁链锁住，眉心钉入金刚钉的骷髅，也是坠入魔道的密修者吗？ 大概应该是这样吧。 若是一人坠入魔道倒好理解，可是100余人同时坠入魔道，这似乎就有点过分了吧。彭越提出了异议，老僧点着头， 的确是让人震撼呢。100人同时坠入魔道是很难发生的，但并非不可能啊。想必原先那古寺之中定然发生了一件寻常人无法想象的大事啊。 独孤星开口说，大师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 请说。 浮屠它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残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，原来是地狱上朋友。87.6，